一起来关注目前路面上的情况。西二环天宁寺桥上内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影响后车通行。西五环衙门口桥南侧一公里内环方向又接报有事故，造成西南五环内环方向拥堵加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兔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 院 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哎，问你们一个问题。 问呢？等着呢。 这个问题好好琢磨啊。为什么男生宿舍的氛围普遍要比女生宿舍更和睦呢？ 哎呦，太正常了。哎，这还用问吗？ 这怎么就不用问了？ 男生啊，我们的胸怀，我们的城府，我们的三观， 四个字， 不值一提，一塌糊涂， 意气相投。 哎， 哦， 什么一塌糊涂？ 一丘之貉， 你才一丘之貉，说明我们这个义气，男生都有这个讲义气，知道吗？ 嗯， 有血性， 哦， 所以他容易团结到一块儿。 是啊是啊， 您得瞧姑娘抢羊斗胜， 哎，小心眼儿， 明夸暗巴， 哎， 有吧， 这就是你们互相不团结的这个基础。 天天因为鸡毛蒜皮一点点的小事儿， 睚眦必报。 哎呀， 哎，我感觉你们就像在这儿报仇一样。 对，我们说的是实实际际， 实实际际，斤斤计较， 时时刻刻呀。 哎，二位今天是不是喝点啤酒还？俗话说酒壮， 喝酒，酒壮英雄胆。 这个话题给你们说着了吧？ 那当然了。 所以就是说你们觉得男生宿舍相对来讲事儿少一些， 对， 互相好像攀比的也更加多样化一些。 那多 样啊， 不攀比， 不攀比是吧？ 嗯，粗枝大叶没有那么细致，可是呢，这个女生啊就细致入微，一点点，她那头色比我这好看，都得生气。 开放社会，男生是主导，然后互相的这交往多，所以呢，从小就培养这种环境。 王大伟就是个好交的人，上学说来，这算什么事？花我的钱， 哎， 这算什么？睡我的铺， 哎， 这算什么事啊？用我的， 这算事儿了，别老用我的了，我也用他们的吧。 哎，是，好像我听说你们男生之间就是穿彼此的衣服，并不是很介意 啊，不介意，介意。王大伟衣服没人穿，谁？ 比如说小柱的衣服，王大伟今天拿出去了。小柱回来不生气的， 他拿我衣服拿出去干嘛去了？我明白了之后， 给各位看看，哎，这是没毛病，这是没毛病， 拿这衣服变戏法的吧？ 反正我是听说，就你们男生之间，比如小柱的刮胡刀，大磊今天一看，哎呀，我刮胡刀呢， 哎，就用他这个吧， 得先用一天吧，第二天忘了买了，用一天吧，就这么一用，一个学期过去了， 嗯。 小柱都不知道跟王大磊用的是一个刮胡刀，后来发现我刮胡刀， 怎么老有别人胡子？ 有这种事儿吗？在意吗？ 这个其实就一下两下的不介意，如果是说一学期一学期的用，我这刮胡刀送给他了， 你看看，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说不说呀？ 啊， 说不说？ 问你说不说我？ 说不说的呀？ 有什么可说的？ 对，有什么可说的？一刮胡刀， 这得骂。 那你们跟女生有什么区别？不过就是说， 不是 稍微啊， 哎，不不不，这骂你得理解，哥们儿之间的骂。大磊用咱哥们儿东西，应该的，应当得分的。我骂什么？就是恨铁不成钢，是不是？ 这说儿子的吧？ 一回事儿，一回事儿。 不不不，女生那可不成，女生那是夸，用你用吧，用谁的不是用啊？省自己的，用别人的，这才叫会过日子呢。就应该这样，那刀子嘴，刀子心，那都是女生办的事儿。 女生是这样，会跟你直接说啊，就是我东西你别用了。 对吧？ 对， 男生可能还不会这么说，男生会是得哥们儿你用吧，这个我再买一个得了。 男生绝对不会，比如说王大磊用我刮胡刀，我找王大磊面前，你不别用我刮胡刀了，他不可能那么说话。 你别用我刮胡刀了。 那时候岁数他还小。 这两种声音有胡子吗？到底 那老玉米不分男女。 小花，这你不能侮辱小猪，这什么声音都可以有胡子，胡子跟声音不挨着。 女生比如说我的衣服被人穿了，那肯定心里不乐意啊， 对， 直接说 你不能再用我刮胡刀了。 我们很少会说这衣服就送你了，嗯，姐妹你穿吧，回头我再买一身，我们不会这样。 他没这么大方。 我们对衣服是很上心的，而且这个按我自己心意买的，凭什么就给你们呢？ 所以刚才我说了，男生讲究义气，对吧？ 对， 尤其是关系好，拜把子， 嗯， 啊，一头磕在地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哎，那求什么？ 求在这一块儿的时候，咱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 男生宿舍呢，可能兴趣统一到一起， 嗯， 你比如说 玩游戏呀。有一电子游戏大家都齐了， 是，来来来，开黑开黑，带我一个带我一个，那个别开啊别开，我还没进来呢， 在门外头。 这宿舍关得早点， 稳住稳住啊，咱们一定能赢。但女生呢，有逛街的，有打游戏的，有学习的，有化妆的，有迷之的，互相看不起的， 还有那个什么跟男朋友谈恋爱的。 对对对， 所以说嘛，这就是男生比女生他不像要求高， 哦， 女生要跟真跟你好，要求特别高，特别多。 哦， 你得这样吧，你那样吧，你那样这样吧。 对对对。 那你说是谈恋爱，我们说的是住宿舍。 交朋友也如是，你不信你宿舍你看看，你要瞧着那女生好，她得又这样，又那一些好几个优点，你们才能好呢。男生无所谓，哎，这我们同宿舍，这我们哥们儿，一句话，一宿舍马上就好了，就冲那一句话。 对。 他有什么毛病都无所谓。 当然，我有什么毛病无所谓啊。 对，臭脚没关系。 不爱洗澡， 照样我们宿舍的。 老戴你眼镜， 那也是我们宿舍的。 不是，哎，等会儿等会儿，又不是花镜，老戴人家眼镜干嘛呀？这位， 老戴你帽子， 对， 还不爱洗澡。 我 李 说我养一猴是吧？他老戴我帽子，戴我眼镜干嘛是？他又没有一点可取之处，他怎么考进我们学校的？ 但我们是觉得你们男生有时候对学习的态度让我们挺不可理解的，比如兄弟就靠你了，我选择你简答他论述， 这仨人合作， 咱们来一个啊，这个 三位一体， 对，三人战老师， 我们仨刘关张， 最后仨人还不带一考场， 完了这考前划重点，完了你画啊，我不画了啊，回头找我要啊， 你让他画，然后你不画，完了他再找你要。你这玩意你们想不想过了？ 我画另外一门的找我要，咱俩到时候互相，交换一下，反正考试就靠你们了，光我背啊，你们也得背啊。女生之间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考什么，我还没看书呢，什么重点呀？我不知道什么重点，你别翻我的书，我真的没画重点啊。 对，你看 干嘛干嘛？ 女性啊，为什么相对不团结？就是她独立自私一点。 对，让我们重重学习。 这社会发展简史造成的。 对对对对对。 社会发展过来。造成了男性要团结互相协作，所以基因当中我们都是协作的， 你们都是协作的， 你是协作的，我是肉做的， 我们的基因都练在一起知道吗，就搭在一起了，我们当中都有一 X， 共荣一损俱损， 女性的这个基因当中都是 XX， 我们有一 XY， 所以不见外， 对对对对，不见外不见外 不见外啊， 我们有啊，你看多的看我把外长出来了，所以我就不见外。 反正我听说男生宿舍的氛围好呢，有一定道理。为什么呢？说这男生的性格呢，如果要是好，什么都能将就；如果是不好，干脆就动手打架。所以没有那些就是局语吧。 其中一方把那方给打服了，打服了算。里边屋里边有一个特别爱干净的男生，就把另外那五个都给打服了。行了，就都爱干净，要不然那五个呢？ 他 打服 了，哎，这位就不爱干净了， 塞着脏。 我听说你们男生宿舍里啊，气氛比较和睦啊，有这么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大磊问你小柱，作业做了吗？小柱说做了，给我抄抄。叫爸爸，爸爸。然后你们的气氛就非常好了。比如说小柱，你买饭去啊？给我带一份呗。 叫爸爸。 又让我给你带。 叫爸爸。 叫爸爸。王大磊，爸爸。所以你们气氛特别好啊！ 对，我们都大小辈儿了，没法不好。 买饭都买出大小辈儿来了。 可能你们是不是由于这个造成男生宿舍的关系就格外好呢？ 那当然了，互相帮助， 互相叫爸爸。 我们又是有亲属关系，我们这伦理宿舍。 当然反过来了，他有叫我的时候呢， 对 吧？ 对 对 对， 我们互为父子 啊！对对对，帮着打水的时候，儿子打水去。 所以呀、啊。 对不对？我就明白了，我们女生之间不会用叫爸爸的方式表达敬爱啊。 对呀、啊，你们都是女的，叫不着爸爸呀。 我们也不会叫妈妈呀。 对，他们不会这样开玩笑的。 对， 你们这个寝室表面上像亲兄弟一样，背地里都想做对方的爸爸。 哎， 我可没想要这么骗儿子， 要便宜大楼。 我们女孩其实啊也没有什么不好处，也就是稍微敏感一点点、啊。 我们每天晚上互相争，我是他爸爸，我是他爸爸，我是他爸爸。 哎呦喂，争了半宿，这几个爸爸困了。接着说，女生怎么着？ 是说呀，我们女生就是细腻一些。 太细腻了，又细又腻的。 不是说所有的女生宿舍的女生都那么有心机，那么小肚鸡肠，真的有的事儿你想想，可能啊不是他们小肚鸡肠。 对，一般我知道 都是让你们给挤兑的。 有的系的女生啊，真的确实是这个关系挺好。你比如 体育系的， 哎对， 嗯，体育 柔道， 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宿舍的关系就很好， 是不是？都 我们用不着叫爸爸，但是真的关系很好，我们也不会说谁谁被排挤。 那为什么呢？你给我说说你们宿舍为什么这么与众不同？ 可能我们宿舍的女孩子呀，是天底下 最男性化的。 因为你们宿舍里边女生，除去你以外，人家都有男朋友了。 我是没有确定跟谁好呢， 我俩这会儿都没确定要跟你好呢。 我是没有确定跟哪个男生好，他们非得要在门口等着我，那我也 你也就不出门了。 反正最后谁毕业了，宿舍里还留着谁，那就是最强王者。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双十一发货是不是太快了？很多街坊买的货呀，一大半都收到了。今天一早，小花又收到四个，她应该挺高兴吧。哎， 怎么了？高兴啊，应该。 收了四个。 收了四个，卖了几个？ 哎呀，我收破烂去了。 你说什么叫收了四个？ 快递。 哦，快递啊， 你没听刚才小花说吗？ 啊， 收了一大半快递，都没有整的，都是一大半一大半的 碎的 啊。 这人语文不好，平时也听不懂人说话。 您表达的也不够精准，给我们也造成了误会。 我的意思不是说收不什么一大半的，我的意思是这么收太快了。 哎，我头回听说人说啊，这收快了不好。 您不乐意，说这个什么 太慢了。 哎，对啊，我让等待时间长了吧。 小蜗牛吧，小乌龟吧。 对， 还有什么慢的说什么。 现在速度快了，跟上这个时代了，您又有意见了。 不是，我现在慢慢收快递的乐趣没了。其实我就是为了感慨，现在收快递比以前真的是快多了。 当然， 对， 我记得以前收快递的时候老得催，有一次啊我都这么催的，怎么还没有发货呀？啊，对方一会儿回了。 嗯， 您还没有买啊？你买了我才会发货呀。 那个小花，我就这个，我跟你说啊。 好吧。 什么年代都这样，你不买人家不可能给你发货。 没买东西还这么穷横穷横的。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你这叫逗咳嗽。 的意思就是说我买了赶紧发，要不然我吓唬你。 你这吓唬我，要是我就不害怕。 还有呢，洋洋也催过呀。催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嗯， 小花你也可以这么写，甭管真的假的有没有，这么写管用。嗯，你好，能催一下快递吗？这是我送给男朋友的生日礼物，再不送到的话我男朋友可能就冻死了。我不想失去我的男朋友，我不想因为一条秋裤失去我的爱情，谢谢。 哦，这是骗秋裤的。 我说王大磊这么缺秋裤呢？哎，就这么写吧，什么男朋友不男朋友的呀。 不是，我以为不是有没有秋裤吗？ 这意思就是说他用男朋友作为一个砝码威胁店家，你要是不给我赶紧送秋裤我就失去爱情。 那一拍胸脯不害怕。 还有呢？ 啊， 李小红，今天都16号了， 该发新了是吗？ 我希望我在80岁大寿之前可以收到。你想对方那人怎么想？ 那这位不着急啊。我要是那快递员，这位不着急，80岁之前怎么也收着了。 王小爷怎么写的知道吗？ 嗯， 亲在吗？在。我的衣服能不能快点发？我想穿去前男友的婚礼。 要是那位就更不着急了。 别去别去。 对呀、啊、 穿去前男友婚礼，这不是找着这个不和谐，找着要打架吗？ 王小云买好多东西呢。 再者说，穿这样的衣服上前男友婚礼合适吗？ 这样的衣服才应该去前男友婚礼呢。 他买一件什么样衣裳？ 就是比新娘子那衣服还显得更新娘子。 小花，你这么说我很难理解了。新娘子一般穿婚纱，比这还得新娘子，那得穿什么样？ 更杀了我。 刀口还没好呢。 王小云又写了。主妇生活管亲，你好，那个我的碗什么时候到啊？最近男朋友家里没碗了，吃饭都是用手抓，但是手都烫得秃噜皮了，想在手废掉之前用上您家的碗和筷子，谢谢啦，亲。 你应该告诉他晾凉了再抓就没事了， 不着急是吧？ 对， 亲，我想问一下，我的超绝可爱草莓香香轻松小熊牙膏什么时候发货呢？ 等会儿，这什么牌子的东西？ 就是那小熊牙膏，为了写的可爱点呗。 哦， 亲，我的牙齿很不好，有很多虫洞，听说你们家的超级可爱草莓香香轻松小熊牙膏可以治疗，我希望在我牙齿掉光之前可以用上你们家的超级可爱草莓香香轻松小熊牙膏。 你觉得这是一绕口令？ 哎，可能这牙膏是不是就叫什么超级可爱草莓香香轻松小熊牙膏啊？ 哎呦，钱儿我就不要了，说不上来。 亲，我的牙还有五天就要掉光了，希望你能尽快的发货，让我在牙齿掉光之前用上超级可爱草莓香香轻松小熊牙膏。 要是我就不发货了，这一嘴就五牙好看吧？ 还不一定长哪儿呢，要不使牙膏估计还掉不了呢。 王小云是真能买呀。 嗯， 亲，我的睡衣什么时候能发货呀？武汉明天就降温了，我怕我冻死在武汉的寒夜，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 她上武汉干嘛去了？我觉得王小云还是那个最好了。亲，我头发都已经掉光了，我买的黑芝麻核豆粉补发补脑的，那怎么样了？人家给他回了，建议您以预计送达时间为准。王小云就跟人说了，我就是想在我头发掉光之前吃上一口黑芝麻糊，再用上我那超绝可爱香香草莓小熊牙膏。 亲，你多打了一个小熊的小，变成小小熊了。 因为时间太慢了，小熊都已经有了小熊了。 哟，这牙膏可别轻而易用， 还能传辈儿的。 王小云又写了，亲，小姐姐， 逮谁亲谁。王小云， 我的毛衣和羽绒服能不能早点发货呀？最近北京降温贼迅速，我怕冻死在北京的寒冷街头，就像卖火柴的小女孩。哦，你听外面的风雨声，哗啦哗啦哗啦，你听。 拿嘴，王小云，拿嘴愣给人笑着。 接着听。 本来就没有男朋友的陪伴，又没有温暖的毛衣和羽绒服的陪伴，这漫漫凄冷长夜该如何度过的呢？亲， 去年不理他了吧？ 能不能提前给发个货呀？人店家回了，哦，目前还没到货，暂时提前不了呢。亲，漫漫长夜啊，亲，你听，亲，哗啦哗啦哗啦。 好。 后来网友人经过这一连串的提醒吧，货确实发了不少。 嗯， 他又催呢，还有几个怎么没有送到呢？人家那个送快递的小哥发了图，哎，你的快递没有送到，大概是因为这个样子的，就是他们家门口堆了一堆的快递，这个呀只是今天到的，前几天到的呀我们还没给您送，为什么呢？因为啊，楼道被您的快递堵了，我们进不去。楼道堵了，你们可能觉得不真实，是吧？ 这个有可能发生， 真有可能。你看那个学校，最近有个新闻，在武汉有一个学校啊，临时搭建了菜鸟驿站，在驿站门口拉起了红色条幅，印上了表情包，还调侃， 嗯， 这么说的，算我求同学们了，赶快把快递都拿走吧。 啊，就是说这儿都是没人认领的快递。 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在学校搭一个驿站呢？因为这几天啊，同学们的包裹太多了，同学们有的不着急忘了拿，结果呀，这个包裹是越堆越多。学校一看，也不能这么天天晒着外面， 嗯， 得，那给同学们搭一个临时的菜鸟驿站吧。 那学校还挺体贴的， 这总不能让他们这包裹就晾晒在外面啊。 嗯， 都是同学们剁手换来的。 嚯！ 啊，剁手打引号。 哦，吓我一跳。 孩子们弄点钱也不容易。 弄点钱， 你听着话， 攒点钱不容易吧？ 弄点钱， 从父母那儿花点钱不容易，不知道说了多少好听的，叫了多少声爸爸。 还是宿舍里。 可是问题是，他叫爸爸不吃亏呀，那是真爸爸。 说了多少拜年话，这才换点零花钱。 可他拜年也不吃亏，那是真爸爸。 我看你够吃亏的，

这个检测并不是准确的。 哎，那这都有个例。 一般您几点睡觉啊？ 我一般 新闻联播完了，看完了天气预报还没响起来的声就开始 等 着，晚上十二点之后那个就是新闻联播完就十二点半左右那会儿睡的，没错，对对对对对， 你不可能十二点半睡觉的。 为什么呀？ 有时候你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看着看睡着了， 哎， 这个报纸啊、老花镜啊都还没来及放在桌子上，就已经 躺在。你说是我是我爷爷？ 你也试过一些方法让自己清醒，就是一定要坚持到后半夜，头悬梁锥刺骨，就开水烫脚，这些东西都可以。 开水烫脚能坚持到后半夜吗？ 关键是什么呢？你啊睡着了以后迷迷瞪瞪的还有点反应， 而且能强挣扎了。我没事， 我没事， 我没事， 我没事， 我没事， 我 没事， 啊乏，有点乏。 乏，你听着这词儿没有？乏， 听着呢。 上了一天班了， 听着呢， 老是听着呢。 本来就是，那没听我能答上来吗？ 可是，那你已经鸡啄米一样的在那儿了。 那是这个 可以大口。 你看过去念书都得晃脑袋，你看电视过子曰学而时习之， 那这个声音呢？ 啊，对， 思考啊，感慨。哎呀，你看这个东西， 对，那前心湿了是怎么回事？ 前心湿了是难过的。 哦，哭来着是吧？ 涕泪横流啊！ 拿这个手心擦嘴呢？ 啊， 手心擦嘴是沾沾泪 啊，沾沾泪。抠鼻子呢？ 抠鼻子是通通气。 掏耳朵呢？ 我都这么复杂的过的，还睡得着吗？ 你看，你也承认你睡觉了吧？ 谁说我承认我睡觉？ 哎，反正我现在已经把自己惯出毛病来了，就是上床晚，而且呢，上去还得。 折腾，上床晚还不睡， 滚被单， 冰棒冰棒， 干嘛呢？ 叠被我，折腾被子，铺被我， 听会儿音乐，听会儿相声什么的，都得听会儿嘛。 哦、 一时半会儿是睡不着觉， 尤其是一听王大磊相声，就睡着了。 王大磊还有相声？家宝，你睡不着觉，你晚睡？哎，你是晚睡早起是吧？你现在是？ 我现在晚睡早起啊。 你多早？ 我早，有时候 凌晨三点多就起来， 六点半到七点。 你几点睡呢？ 哎，你要是夜里一点睡，你早上就可能 四点起， 七点起，四点起， 哦、 我做煎饼去， 也就才六个小时睡眠啊。 哎，六小时睡眠是最健康的，啊、 怎么着也睡够八小时吧？ 关键我还没说回笼觉呢，是不是？ 哦， 回笼还有六小时呢。 啊，好，我压根儿就没醒啊。 那你能回多长时间笼啊？ 那我能回多长时间？ 看多大笼了。 接着呢，再睡一两个小时， 还可以睡。 哎，中午的时候可能 再吃吃饭，然后再回来还能再睡俩小时。 哦。 然后真正要睡的话，一天能睡十二三个小时没问题。 就是你从四个小时到十二三个小时是不等的哈。 那倒不至于。 那是六个小时到十二三个小时。 六个小时到十二三个小时 就 可以不等。 就是睡多少小时看社会需要。 社会需要，我专门给人睡觉的。 工作呀，比如你早起需要你早起，社会需要你早起。 你不谋生啊？ 我听这词儿都别扭，这谁不得活着呀？周末的时候赶上没事的时候啊， 春节 就睡吧。 春节三十一直睡初六。 你要学会释然。 是啊， 就是一闭眼你就感觉 就不起来， 天这怎么不起来呀？ 全家怎么叫都不起，这哭啊！哎呀， 起来了，别哭了，都别哭了。我说的释然就是说真正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空间、我要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心态，这样你睡觉的睡眠质量还会好。 睡吧，他们尽管聪明又努力也不见得成功啊。 我出去社会也不会抛弃我的、我能再就业。 哎呀， 那你到底是不愿意睡呢，你还是不愿意起呢？哪个更不愿意呢？ 我哪个都挺愿意。 他是啊，这个晚上的时候不愿意睡，早上的时候不愿意起 啊。我觉得就是我不愿意起的原因，就是因为 不饿。 不饿也不是， 后来是实在饿起不来了。 不是，一般来说要是真起了，要不就是啊真正想上厕所给憋的啊，要是说真正让饿憋 了 起来， 到后来不上厕所也不起了，插管子。 哎呀，大夫叫大夫吧。 为了不起，上面打着点滴，下面插着管子。 你们谁说大三九天冬天，你说六点多钟那裹着被子谁愿意起啊？是不是？那都得在被窝里。 所以你想的这办法呀，这不你应该满意吗？ 所以他这屋子恒温。 我什么叫恒温的？ 冬天不冷，夏天不热。 我住保温箱里了，拿我当小白鼠， 拿那锡纸给你包着。 哎呀，撕开的， 那不憋死了吗？ 都有孔有孔， 好走管子呀， 有管子有管子，走管子。 我照你们这么一说， 鼻子上匍匐。 我照你们这么说，我还得出去谋生去。 不是你不说你不爱起的吗？ 我要现在这么说，我还得起。

反正这个国际的、国内的、党内的、党外的，然后世界的都看了一溜够之后， 最爱看的还是八卦。 对，前坎艮震巽离坤兑，修成伤度惊死惊开。 看象卦的，这是八卦。 八卦了不是？ 一会儿看哦，刘亦菲的妈妈长这样啊！啊，李晨深夜晒了一锅汤。 我这心太大了，我这一宿好像没睡 好。躺炕上你就知道天下事 啊！他们都穿四种组合的秋裤了，你瞧我拿被窝当秋裤。 哎，不用穿， 穿我穿了以后我干嘛去？ 哎呀，周杰伦深夜戴口罩， 那有什么的？这有什么可嚼的？ 这也叫新闻？ 对，我天天戴口罩。 不，你这是面罩。 哦，吃火锅去了，来，呱呱天灵，呱呱把锅弄上来，就放被窝这儿。对对对， 护士说先别吃火锅，先吃药吧。 所以今天终于帮你分析出来了，为什么你早上不想起，晚上不想睡， 这就是你的前景。 从此以后我打算改掉我这个毛病， 早上老起来，晚上老想睡。 老想睡我明白，你告诉我怎么老起来，别让他老起来了。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你们知道二维码吧？ 太知道了，现在这个微信上 我们 的英文 刚进城的了， 对英文。 你不是，你是那什么？ 哎呦我 城里的，你可以翻译一下。 我说错了， 你肯定是城里的。 我说话说错了。 来， 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 二维码就是 你认识？ 二 是够二的。 Dimensional barcode。 不，你了解这个英文有什么用处？ 哦，不是，那天我看见有一个人衣服上印了个二维码，我就扫了一下手欠。 是， 那手势够欠。 那扫 完了以后，他那个二维码翻出来以后，到我手机看，你是我的大元帅。 这什么名字？这是 你是我的大元帅，好像跟猪八戒有关系。 还有一次，有一地铁穿二维码图案的一个姑娘。 哦， 我有手欠了，扫了她，扫了以后一看，偷拍是不道德的。 这就是准备骂你用的。 还有一小孩儿，那个 T 恤上面有一个少年柯南的那个头像，侦探。背后也有一个二维码。 二维哪儿？对，二维哪儿啊？二维哪儿？ 背后也有一个二维码。扫完了我有手欠， 该剁手了。 你是个大笨蛋。你说这天长地久的干嘛那么玩啊？ 他们还是不聪明，我这儿有好多二维码，等待结账你扫吗？ 我有病啊。我现在不手欠了，我告诉你好消息吧。 治好了。 哎，你们说说二维码的道理原理。 我知道，我又不知道，对不起，我错了。 哎，怎么样？二维码的道理？ 二维码没道理 啊？ 谁说没道理啊？ 什么道理啊？ 为什么它是一条一条黑白相间的？你说说。 不知道。 有没有规律？你觉得？ 哎，这还真有规 律，可能应该有。 哪个二维码都不一样。哎，就跟迷宫一样，就是那个电路板。看那个电路板，有亮灯的，有大块的，有小块的。你回头把你那个 iPhone 手机给拆下来，你看看你就知道了。哎，所以我就觉得二维码每一个都是这么设计的。 那他用的什么道理呢？你能说清楚吗？ 道理 应该用的是这个， 该不是人手画的吧？ 那多费劲呢！ 我觉得最早的可能就是手画的， 也没准盖戳。 其实它不是根据那个计算机零和一的二进制的概念吗？ 它就是一个代码，就跟你编程程序是一样的。 对， 它就是个程序代码。 你要懂了，那给你讲讲这个程序代码的原理。 其实这些程序代码无非不就是零和一，就是这个这么、 说白了，简单二进制， 对吧？对吧？ 对吧？什么呀？ 咱不能说咱不懂吧？ 人家懂， 你也没说清楚什么啊？ 哎，我就觉得现在那个二维码各种东西，就是你什么都可以扫，对吧？ 当然很神奇。 你现在那个到外面付账，我现在都不带钱包，上来什么都拿二维码一扫，付。反正你要不然你给我二维码，要不然我给你二维码。 不，还是我给你二维码好。 一样的，都是要付钱的嘛，对吧？ 对。 现在据说那个路痴你们也有救了。 我们有什么救？谁是跟路痴有关系？ 有的时候那个路牌子上面，你不是看不懂吗？ 有二维码。 哦，你扫一扫路线就知道了。好比吧，你去南京了。你到了一个叫珠江路的地儿，